好啦，咁我哋快啲啊，埋尾啊，咁啊讲一堆啊，码头啦，系啦，咁有咩睇？ 超音鼠啦，系啦。 哇，最瞩目嘅新聞，超音鼠，乜佢就超音鼠嚟嘅咩？咁嘅样嘅？ 系 无神神嘅一个跑手啫嘛。 系啦，阿芬芬话佢似咩话？ 唔系，其实佢就应该系想模拟翻嗰啲田径选手嘅 跑型， 超音鼠系。 系啦，长手长脚嘅。 但系好明显系不再用神啊！我哋要嘅超音鼠唔系呢种啊嘛。 系， 同埋尤其是系呢啲动画改真人啊，或者系一啲即本身佢唔系一个真实角色嚟嘅，而你要拍个真人版嘅时候咧，最好就唔好将个真人化咗个角色嘅，你保留翻佢卡通个样咧，就或者即系你只要执翻少少佢似翻一个即系实物啦吓，咁样嘅形态已经算已经 OK 嘅，唔使搞到咁嘅。咁當然啦，有人陰謀論就話其實咧，佢係想抌個水嘢版本出嚟，等係啲人鬧下、炒下啊氣氛，咁然之後先至再去整個正式版俾睇。 哇！咁冒險啊， 係嘛？ 係咁冒險啊！ 下次黑寡婦係抌咗啲咩肥 rose 度嘅咁係嘛？ 唔係抌咩蜘蛛出嚟先？ 嚇一嚇你先。 係。 即係我用$1,000,000去做咁冒險嘅嘢係嘛？ 唔係，其實正式嗰套真係啊，邊個嘅嚇？啊，加啲做 Hanson 嘅，嚇嚇你啫， 嚇嚇你啫， 講笑啫。 即係呢個咩嘛？嗰個上次嗰套咩話？啊，嗰叫咩特務咩鬼嘢？即係嗰個搞笑嗰套咧。唔係有 Mini Me 嗰套啊？ 哦， 嗰個叫咩？ 特務之王。 哦，嗰個。 Team Power 叫咩？ 特務之王 啊，係啊，特務之王。佢咪試過畫頭係阿 Tom Cruise 嚟噶嘛？ 係 咯，不過你而家你倒轉玩啫，你揾到肥 Rose 做黑寡婦嚇嚇你啊嘛！ 不過嗰集真係有 Tom Cruise 嚟 嗰集， 嚇？ 嗰集真係有 Tom Cruise 嘅嗰集， 咪開頭咯，咪就係開頭啫嘛。 係啊係啊， 之後邊度有啫？咁咪就係出嚟扮咗阿 Austin Power 啊嘛，話拍戲啊嘛。 係啦， 係啊。阿企鵝做咗阿 Doctor Evil 啊嘛，系咯，系啊，咁當然佢嗰係個尖嚟玩嘢，同埋人哋做得係靚仔過原本嗰個，唔係做衰過啊， 係冇錯。 我就而家倒轉啊，專登揾個黑客你，係啊，咁你咁咪有 noise 咯，係咪啊？ 嗯， 係， 係， 高招啦，係咯，搞多啲我記得， 係， 好啊，咁大家接唔接受呢個超音鼠咧？有咩問題啊？唔得咩？唔係喎，咁睇柯柏文啲人又話嗰隻戲嗰隻好過卡通嗰隻嘅喎， 係做完之後先咁講嘅嗰陣時 係。 係。咁可能超音鼠做完之後你會咁講嘅，點解以一刻咁急又話要將佢改翻咧？ 哦，唔係，其實係個導演走出嚟話會改翻啫。 我即係同阿黃心穎一樣嘅，即係話會改翻。係。即係要嗰套咩戲話？嗰套咩劇話？系嘛？法政先锋四会用 C G 系嘛？执走阿黄心凌啊嘛，或者 key 第个人落去之类咁。 哇！几重 要咁做？ 系啦， 点解要咁做？唔知啦吓。咁个超音鼠其实有咩问题？其实个问题都唔止系超音鼠个样啊。 系，当然系。 你话佢其实攞走晒其他人物噶嘛？ 系啊，又唔见松鼠仔，系咯，净系见阿蛋头博士，系咯。 我当佢暂时未出啦。 我以前叫松鼠仔，原来是狐狸戏的那隻，是啦。 是。 是啊，我看卡通片的时候叫松鼠仔的嘛。即是尾有两条尾跟着好像直升机咁飞的嘛。 那隻叫松鼠仔？ 是啊，亚视卡通片咁嘅。 是啊。哦，咁都得。 是啊，是啊，在 Facebook 的陈锦麟兄就提醒我原来那隻是狐狸，我才知道现在。 唔系个名叫做松鼠仔 啊，系啦，原来狐狸嘅我唔知 道。金毛狮王咧系一个系啊啊系一个人嚟嘅，唔 系人嚟嘅，冇错，系啦， 系啦，青翼福王都系条友嚟嘅啫， 系啦，冇错 ，Batman 都系人嚟嘅， 系啦，冇错， 咁超音鼠会都系咩？ 都系人啊嘛，唔系啊，佢拉开条拉链其实系一个人嘅人间体嘅，系咪咁啊？ 系啊。 唔系，啲人话系叮当嚟噶嘛？呢只 其实佢唔使用 C G 啦，佢就咁皮套演出咪得咯。 系喎，蓝色、白色，系喎，都得，系啦。 咁佢整个咁人都系啊。 唔系，咁我真系中意睇皮套嘅忍者龟多过狮子嘅喎。 咁啊系啊，真系真系。 其实皮套有咩问题啫？我唔系好明。 冇问题。 你今时都系有狮子系执翻靓个皮套，唔系用狮子整佢啊？ 系用狮子整整佢只龟咁样，又一笪一笪咁，边度靓，即系好核突添啊！觉得系咯， 狮子整靓个皮套啊嘛，即系皮套就象征部，梗系会欠噶啦。你系只系皮套，你咪用狮子整整靓啲。Iron Man其实都系皮套嚟噶。 系啊。 你以为是 CC 嚟嘅咩？ 系啊， 即系佢现场都有条友着咗件好流嘅嘢噶嘛，下边条裤就系睡裤咁睇噶嘛。 系， 上面嗰截嘅啫嘛，件夹啫。咁但你唔好理啦。咁所以佢咪靓啲咯，因为佢用 CC 再执翻靓嗰张相，咁就好真实啊。唔系成个系用 CC 就咁 CC 整出嚟啊嘛。 因为睇过好多场面咧，佢成个 CC 做嗰阵时咧，会有种胶嘅感觉嘅。 系啊，胶会打击嘅咩？ 即系嗰啲动作唔自然一啲。 咁呢只咁嘅超音鼠咁呢套嘢咁点咧？咁大家觉得就掹走晒啲嘢系嘛？ 系啊， 系啊， 同埋咧， 红色嗰只好似系做个宿敌嗰只。第三代先開始有嗰只，好似係咪好似話咩野豬定咩啊？我唔知一隻咩嚟嘅。 做咩？有咩呢度？ 呢度冇啊，就係冇曬，佢條女都冇。 有咩冇？乜都冇嘅，呢度得翻只超音鼠嘅啫嘛。 同埋詹基利咯，係咯。 彈頭博士。 係冇錯，彈頭博士。 但係就好奇怪， 佢哋似係喺超音鼠個世界跌咗過嚟多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跌咗現實世界多啲， 仲甩毛啊嘛？佢話。 哦，係啊。唔知做乜。 其實咧，大家想象下咧，如果你迪士尼將米奇老鼠拍成真人電影的話咧，你會想象只米奇老鼠係會有毛噶，真係成只老鼠咁噶。但係你寧願啊，佢將而家迪士尼樂園嗰啲大頭公仔咪就咁整個獅子咪算咯。你俾佢揀，你中意邊個咧？我真係想問下。 係啊。 咁如果你嫌佢嗰個質感，咦咁滑捋捋咁，你咪做好似蛹咁嘅質地都得㗎。即係總之我就唔要見到係生毛嘅米奇老鼠同米妮啦，係咪咁核突。 冇錯。 其實我到而家都未接受到生毛嘅比卡超啊，唔好意思。 佢哋而家用比卡超嚟同佢比喎，多數樣。 咁點 啊？話比卡超起碼個樣都似翻只比卡超啊，佢話啲超音鼠冇一忽似㗎嘛，成隻。 邊位啊？呢個？ 佢隻眼呢而家俾佢个人咁样两隻眼分开咗好细隻咁啊，佢原本係其实对眼应该黐埋一齐㗎嘛，好大隻眼 咁 啊， 咪米奇老鼠咁啊， 係啊 係啊係啊， 佢而家唔係㗎嘛，唔明边个嚟嘅呢个。 咪同埋佢应该个嘴同埋个心口係冇毛㗎嘛，如果佢画出嚟嗰时候。佢呢度变晒有毛㗎，个心口就会变咗白色嘅，即係变咗叮当咁啊。 即原本冇嘅。 原本畫出嚟嗰個就冇毛嘅， 唔係啊，冇心口白色嘅， 心口係同個面一樣色嘅，都係肉色嘅。係咯，佢呢度心口變咗白色。 呢個係嗰啲真人扮叮當，即係將個人遊咗叮當咁嘅色落個人度嗰個感覺。 係啊， 上年樓 啊，個人唔係上年冇油啊， 有 啲好惡爪嘅啫，佢將個人遊咗個叮當色啊。 哦，我知我知。 咪嗰時好似係咪啲咩快慢必嗰啲，咪好似有做嗰啲咪？ 諗住開心。 少爺尖啊！ 少爺尖， 咪佢有個 show 嘅嚇，嗰個係真人嗰啲舞台 show 係啦，喺度人體彩繪咁遊曬啊嘛，少爺尖。 當係咁啦，係咯，人體彩繪版超飲鼠啊嘛。 哇！咁大劑。 唔係啊，但如果你係。咁樣專登玩又可以係另一種睇法啊嘛，係 冇錯。 你又唔係喎，其實你都係CG整咁，你唔使整到咁嘅啫。即係如果我真係揾個人，我就話呢個人就係超音鼠啦。咁你係將佢油咗藍色嘅啫，唔係點啫？係咪？我唔會 expect 佢係即係你阿 Will Smith 做嘅嗰個燈神，我都唔會 expect 你會變咗卡通嗰個身形㗎啦。 係 冇可能㗎嘛。咁你咪將阿 Will Smith 整個藍色咪算咯咁。咁但如果你嗰隻嘢其實係 CG 整嘅，其實唔係 Will Smith， 唔係任何演員嚟嘅。咦？但你整到嗰隻係人真人咁，咪好怪咯？ 係。 咁你既然 CG 整嘅，你整翻卡通嗰個樣算咯，係咪先？做咩啊，大佬？ 唔係，而家網上歌好多咪將佢拉翻啲比例同埋個頭啊、隻眼去變翻佢卡通嗰啲咁嘅樣，但係個質感跟翻佢套戲咁變咗個樣都起碼順眼啲咯。 係。 起碼係超音鼠啊！ 係 咯。係。唔係一個藍色嘅閃電俠啊！ 因为佢做紧闪电侠啲嘢嘛，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噶，都系。佢现实有冇嗰啲环俾佢撞噶？叮嗰啲啊？ 冇 唔系佢依家现实冇嗰啲环俾佢撞，但系唔知点解佢有一幕咧，好似佢俾即系抌咗啲人落个环度，系用嚟做传送噶。 哦，即系有嗰啲环嘅咯，但系个机程啊。 吓，唔系好知做乜嘢嗰度。 可以。打機有嘅，因為佢本身打機咧，佢過關嗰時候，即係我講最早，因為我後面嗰啲集數冇玩啊，開頭一即係頭嗰一兩三集有玩咧。其實你佢去到食到100個錢樓上，好似第一集定咩定第二集到咧？因為第二集啊，跟住咧就佢衝過嗰我關個終點嗰度咧，佢就跳高嗰時候會有個啲咁嘅環咁咧，可以跳入去之後咧，就係俾你響第二個空間嗰度揾寶石。 係係係係係 咁嘅。 係啦，咁我揾寶石嗰度咧，其實你又係無限寶石啦。佢呢度就唔係六粒七粒嘅，佢嗰度。 哦。 咁你儲齊七粒寶石之後咧，佢就可以變成超級超級鼠，就變咗炸人咁啦。 哦。 OK。 咪金毛嘅。 係變咗金色，跟住行得好快，同埋 有光環嘅身。 唔係個身係無敵嘅， 好似 Marvel 點上都冇事 啊！但要不斷佢個啲錢咧，會不斷有啲環係咁扣啊，要維持住，唔好扣到零咧。如果唔係佢變咗零，一又變咗正常狀態嘅。 哦，咁樣啊？ 哦，係啦。咁呢度套戲我唔知道會唔會變做超級超音鼠啦。 啊，同埋 唔係重點啦。我哋個 point 就係呢啲 IP 唔好碌死一個又一個啫。係，我希望 係仲啊。阿馬姐講開嗰樣，我又記得就係佢應該會變個波波咁樣喺度撞，佢又唔見佢變個波波狀態嘅喎，又係咯。 哦，有呢度有啊，佢咪撞爛㗎。 Trailer 都有變個波嘅。 係，佢撞爛㗎貨車嗰度咁樣咪有。 哦，咁樣，我唔好清楚啫。 唔係，咁其實我睇資料咧，其實超音鼠喺其他戲度有出過嘅，反而。 系好多时 今次就呢套系帕拉蒙拍嘅，咁但系其实之前喺迪士尼同埋华纳都出过啊，超音鼠 系 吓点样嘅，同埋 哦 ，Ready Player One 嗰阵时有出过 啊，哦，咁嗰啲就卡通样噶啦，定系 系啊，咁同埋喺无敌破坏王一排二都出过， 都会系卡通样啦， 系咯，两个样都系照翻卡通样，不过 咁嗰两个系。跟翻个样啊，梗系冇问题啦，冇问题， 系啦，都系咁啊。 嗯 ，OK， 吓、啊，总之啲 IP 啊，即系碌 IP， 你都唔该碌好啲啊，吓，即系而家碌下死一个，碌下死一个，真系好大镬，大佬咁样。你真系冇嘢可以拍噶啦，再玩落去。 但我奇怪点解会系一出咗个预告两日就无端话会改，我奇怪啊。之前唔會咁嘅，正常。 係咯。 咁都係咩？佢哋話咩嘛？咩啲網民發功啊嘛？ 嗯。 係咪？ 即係跪低咁啊，好似變咗。 跪低咁，大佬咁嗰班友唔入場，你驚唔驚？ 係。 係咪？係咯。 好。 即我睇下今集 Star Wars 啊，阿肥 Rose 唔會咁重氣啦。 唔出奇啊！ 佢都知道唔掂，所以佢个画头都唔影佢啊。 系 啊，即系但系都系有嘅，佢仲喺度嘅。但系我谂咪好似渣渣兵咁咯，即系叫做喺度嘅。不过你会将佢都唔好跟住你周围去啦，系嘛？ 嗯， 系咯，即系你咪交代翻佢，又唔知去咗边咁咪算咯，系嘛？又唔系一定要死咗嘅，总之你唔好继续动喺我哋面前咁多就算啦。 系咯， 咁点会佢哋唔知同埋佢哋唔 care 啊？你真系想死咩？真系 嗯。 即系你想入场俾钱嘅，大佬靠。 系啊， 唔知啊。不过佢话呢套嘢十一月就做嘅咯，而家嚟改一次咧， 几个月。 佢讲嘅啫，你睇下点啦，系咯。 系，系个男主角就系镭射眼嚟啊，其实。 啊，系咩？ 哦、啊，哇，肥咗。 扭角眼系佢嘅。 系旧版 镭射眼先。 舊版 咯，第一代 嗰個唔係而家嗰個， 怪得中老咁多肥曬。 嗯唔緊要啦，唔止係佢啦，佢個 Jim Carrey 嚟噶嘛？你話嗰個有二 D 批喎， 呢、 這 個都唔好認得嘅，其實初初 都唔好認得噶啦。 係啊， 你印象中佢就係迷妖咁噶嘛？係咪？ 係啊， 而家冇啊，好耐啊，而家樣 係啊，同埋都唔好笑啊，已經係 係啊。 冇啊，睇下点啦，系咯呢套嘢，我谂有得睇下嘅，但系我根本呢个 I P 本身唔系咁大到咁咯，我觉得。 唔系鬼佬嗰边就好啲，因为有动画有漫画。 系啊。 但系亚洲区系唔得嘅呢只应该。 唔系我意思啫，你拍个真人版系咪一个好大嘅 I P？ 我到呢家都系好保留。 嗯。 就作为一个电影嚟讲，我保留。 咁啊，未去到咯。比卡超啲， 去到比卡超嘅，比卡超真系好大啊！诶，冇得比嘅，其实。 唔系，其实佢同孖宝兄弟都唔够孖宝兄弟唔劲。 嗯， 我唔够。 你讲喺得个游戏里边咧，咁佢好出名，但系意思你拍成真人电影唔系一个，唔系你唔系一定啲人想睇啊。 唔系，咁近时孖宝兄弟都唔得啦。 吓，我嗰套就本身又唔好咧，拍得。 嗯。 系啊，所以唔关事噶，个 game 得都唔代表，但系你咪试下拍咩 Angry Bird 咯，真系 拍 鬼 死咗咯， 个卡通都死咗，你拍真人版？ 唔系冇死啊，都拍有续集啊，Angry Bird 有啊， 唔系好得嘅啫，佢因为第一就唔系喺个潮流最好嗰阵做，已经其实 out 咯， 系， 咁同埋你拍唔到真人版嘅， 嗯，系， 咁你咩 Candy Crush 又拍真人版？ 得 唔得？唔系呢个 唔会，因为仲得啊个真人版就系班人喺度玩 Candy Crush 啊， 喺度攞啲宝石，喺度攞啲糖，喺度掟。 会唔会咁咪就得咧？你唔系讲嗰只嘢嘅，佢系讲班人玩呢个 game 嘅古仔，就都有得谂嘅。其实我觉得系都唔系唔得，呢个都系一个佢哋冇谂嘅方向嚟嘅。谂下吓，我觉得唔系唔得嘅，即系你都话 I P 啫嘛，个 I P 唔一定佢哋系讲嗰只嘢噶。喂，我講班人打 Street Fighter 其實已經係一個古仔嚟嘅，乜嗰套咩唔係咩？之前咪有套動畫咪講呢樣嘢咯。 哦，係。 叫咩話？咩高分啊？叫咩咁啊？ 高分少女。 高分少女咪講呢樣嘢咯，唔得嘅咩？你 Street Fighter 唔一定要講下同我驚，我咪講嗰班人打 Street Fighter 嘅嘛？點解唔得 ？Why not？ 咪就講成個 Street Fighter 界別裏面嘅比賽個競爭嘅有幾劇烈，都唔得，都直情係一個古仔嚟啦。係。不你會唔會想睇我唔知啊，我唔清楚啦，即係喺電競嘅啫，咩唔係一個題材咁講講啊咁講啊，但係我到依家都仲未見到套咩戲，無論中外都冇， 嗯 ，OK， 係 咁多啊， 好啦，唔係得呢個寡頭啫咩？唔知係嘛？ 仲有一個， 嗯， 係阿明咪想講下李安嗰套， 係啊，雙子殺手啊， 哦呢套，哦呢套都幾得意嘅，係咯，咁佢。其實用了那個將他整後生這個技術嘛，即就是上次將 Samuel Jackson 整回後生， 是啊，他所以是個故事大概好像說他打回自己後生版的複製人嘛， 即有人空了 Will Smith， 是 啊，那個 Will Smith 是很厲害的 agent 來的，有人空了他，他兩個打回樣，但是那個真的很後生，後生到我覺得他都不同樣的， 是啊， 後生到我覺得他不如找他的兒子做就行了，甚至用電腦整， 是啊，沒錯， 个仔而家咪咁嘅样嘅咯，点解要玩嘢？系咯，你何必要将阿狄龙揾 C G 整翻后生？你揾阿谭俊彦做咪得咯，直接 系冇错。 即系你同我讲到包青天系阿狄龙用 C G 整翻后生系嘛？嘥气啦！即系佢有个仔咁啊，净揾个仔咪同个仔同佢喂，咁我都觉得好过上次嗰个咩地球咩一千年啊？ 每日一千， 每日一千年， 每日一千年啊！咁你咗呢套你講佢係其實佢係空佢出嚟嘅，咁你咪講兩父子打咁我都 OK 啊，點解唔好呢？係 冇錯，係啦係啦。 咁樣話要係 CG 整呢，我啲又係為咗 sell 個技術而 sell 嘅喎。 嗯，係。 但係其實呢個題材近日上靠雲吞都成日拍 喎。 係 啊。 呢啲其實啲好 cheap 嗰啲題材嚟㗎嘛。 係啊。 咁啊，上 架 雲吞都係翻啊上架雲吞嚟嘅啫，即係佢空完都係一樣樣，唔係後生咗㗎嘛。係。 系啊， 即 系 自己打自己嗰啲啦，系即系美国队长自己打自己咁，即系嗰啲啫，即系嗰只啫。咁呢度佢就整个年轻版嘅自己，咁就话佢即系体力啊，各样嘢都比较好啊，呢啲咁啦。咁到底有冇得打咧？仲咁啊？唔讲呢啲啦。 嗯，系咯。 咁啊，装逼下次又使唔使又打翻个后生装逼系嘛？系嘛？装逼大战呢个 Matrix 系嘛？ 系。 自己做嘅角色嘅唔同時代嘅自己角色互抽啊， 係 係咯，陳真大戰呢個家庭係嘛？ 係 唔係美國隊長 我係佢嗰個世界叫佢加速嘅。 啊？ 唔係，就是、美國隊長打呢個火人啊？ 你话咩咩？你个队长咩咩复仇者啊？你讲咩？ 叫阿 John Wick 加复仇者啊嘛，就系佢哋想。 哦 ，John Wick 加复仇者。 John Wick 加复仇者，好嘅。 哦。 阿 John Wick 加复仇者就直情一个已经打死阿阿嘟嘟啦。 系。 反正原文插死佢已经。 唔使阿Captain Marvel 啊。 系。 咁样搞咁多嘢啫。Iron Man 又唔使死啊。 嗯。 系。 好。 冇啦，冇，你帮我讲埋阿泰隆个仔啦 好 啊，咁佢又唔知叫做咩 Tiger 咁样嘅，唔知叫做但又唔系老虎啊。 嗯。 好啦，咁啊咩嚟啊？咁啊，我哋有冇讲过啊？之前好似冇噶系嘛？ 未讲， 节目未讲过嘅。咁好似嚟紧系几多月啊？六月定几多月做啊？系嘛？咁啊，未做，但系而家就已经开始公布咗好多消息啊，玩具啊咩咁样。咁其实今次系玩乜鬼嘢咧？咁啊话。當然啦，咁啊泰隆個仔嚟嘅呢個新超人啊，咁但係佢又好奇怪嘅，佢又唔係銀屬，又唔係紅屬嚟嘅，佢身係銀色，但係戴紅色同紅色嘅手套同紅色嘅靴嘅，夠怪未？ 係， 咁我當你黑人同白人啊結婚生個仔，唔會一忽係黑人一忽係白人噶嘛？你生咗出嚟最多係哦，佢又唔係完全黑人嚟嘅 mix 啊嘛，咁佢可能係一個都幾靚仔喎，啲黑人又唔係黑人鼻個鼻好高嘅但係佢都黑地嘅，成個冇乜黑，但係都係介乎黑人白，係咁啫，係咪？即係你即係唐人同個鬼佬生咁佢結婚生咪乜個都做咩啫？你唔會一忽忽㗎， 嗯， 係， 你唔會個身係白人嚟嘅，對手黑人得人驚㗎嘛？咁就恐怖過我們二㗎咯喎，呢啲係，係，呢度可以拍恐怖片㗎啦，如果生個仔咁樣啊，咁我唔知啦咁佢哋係話紅族同人族嘅概念係其實係。即係後面嘅設定，即係套戲從來冇咁講過嘅咁樣 ，OK， 咁啊的確係嘅嚇，唔知啦嚇。咁而今次咧，佢話係有老母嘅呢個超人。 哦， 嗯， 但未知係邊個嚟 㗎嘛？佢咪話係個女超人嚟嘅咯。 哦， 有配音嘅，即係冇人間睇嘅，冇人間睇嘅。嗯，會出場嘅，咁但係唔知啊。咁佢玩翻太郎咁，應該有一家齊齊整整嘅，的確嚇。即係有老豆、老母、有仔仔噶嘛，咁好啦，咁都冇乜特別啫，咁啊即係將泰隆玩多次，唔係話好特別，最特別就係咧，佢唔係好似以往迪迦地咁咧，係有個咩強，即係力量型同埋速度型噶嘛，佢唔係，佢今次咧係有三個超人俾嗰個主角揀嘅，即係話咧佢唔係變成同一個超人融合嘅，佢原來有三個嘢嘅，佢中意用邊個用邊個。係 三個形態，其實三個超人。 係冇錯啦，係啦，你唔好當佢係三個形態，即係 帝王咁， 即係唔係唔係好似阿 Black 即係 Alex 咁有機械同佢三個嘅，佢三個人嚟嘅，三個超人嚟嘅。 電王啊！ 即係電王啊！ 咪鬼上身咯，個男主角可以俾佢三個上身變三個樣。 咁啊！ 咁你咁講都得嘅，咁但係佢你呢度睇就係佢。佢轉咗條橋，就唔再玩變嚟變去。佢個人咁係揀咗唔同超人嚟變身。你咁諗咧？ 即一個人可以變成三個超人咯，其實 係。即係佢同一時間變其中一個咯。 只有揀其中一個，但係可以揀三個。 但係呢三個超人重要咧，唔係都係 M 七十八星雲嘅。咁其他兩個係嚟自另外嘅星球嘅。即其實唔係光之國嘅人嚟嘅，咁一個咧就係超人誒嗰、個叫乜嘢咧？即係頭有粒星嗰、那個，即其實卡通嗰個叫咩 ？USC 嗰個即 但佢又唔係 USC， 係另外嗰、那個啦，係即係嗰自己一個嗰個超人啦，即係有電視卡通嘅，即係嗰個星球嚟嘅。咁所以佢喺燈咧係粒星嚟嘅，唔係一粒珠咁嘅樣嘅。咁仲要佢兜心口咁大粒星嘅，真係頂佢真係。咁而嗰個就係個大隻佬嚟嘅，好鬼核突嘅嗰件皮套，夾硬戰大隻嘅，好假嘅，即係瘦仔扮阿殼咁，你哋覺得啊？ 哇， 係戰落去嘅，咁另外嗰個咧就係阿歐史、奧史嗰邊嗰啲星球嚟嘅。 呢個樣正常啲， 嗰個正常啲藍色係啦，速度型 嗰個就係。 咁但係奇怪就咩？唔係燈一個圈嚟咩？但係佢又都係一眼燈咁喎。佢應該個圈咁噶嘛，佢嗰個特色係。 迪迦個款多啲咯， 佢呢度有史迪迦，係啊係啊，咁總之佢玩就咁玩啦嚇，咁啊睇落就似佢應該有隊㗎嘛，那個男主好似有件 水制服嘅喎。 因為佢著藍色嗰啲，好似啲嗰啲 巡邏波巡邏隊咁啦， 好似真係 隊員衫啦。咁好似可能今次又會有翻呢啲隊嘅，係啊，佢係其中一個隊員咁啦。咁好似好多嘢都少少翻去舊時啲嘢啦，有翻啲。咁同埋你暫時冇見到係碌啲前輩卡呢啲嘢啦，咁好啲啦。哇，真係玩咗好多輯。个超人系连自己个 form 都冇嘅，真系顶你大佬！你话你有自己个样再变都算啦，喂，佢衰到成自己个样都已经系捞人嚟嘅。 系、 哎、啊，即系好似阿边个话，即系阿哲铎咁搞错，咁哲铎自己冇样嘅咩？点解佢自己个样系系 Barry 啊捞阿吉田嘅？咁佢冇自己个样噶？ 咪佢最尾又冇，我唔记得咗。 咪即系 都系咁噶，冇噶，佢系。 系啊，咁咪好怪咯。咁你借力，你都要劲啲咯。今次借力，即系你着甲，你都系唔够打，借啲前辈件甲嚟用。喂，唔系佢自己已经系个前辈合成，都系你咩嚟噶？咁而今次就摆脱咗呢啲设定啦，唉，好少少啦吓。 即好似翻翻原本啲咁。 翻原本啲啦，系咯。咁但系好唔好睇，暂时未知。系啊。 咁可以上两。上次嗰兩兄弟咁都係失敗，冇人買啊！咁今次又要碌翻啲阿仔卡咯，今次 又。咪上次嗰兩兄弟 太郎個仔又會好啲嘅，應該。 上次嗰兩兄弟好似都係同阿 Ops 嗰個星球嘅，佢一話，不過嗰原裝嗰兩個超人啊，唔係講個嗰兩兄弟人嚟嘅啫，即係話嗰兩個超人其實嚟自嗰個星球嘅，即係唔係 M 1 8嘅原來。 唔係，我上兩上呢兩兄弟啲。啲玩具啊惨喎，只 SHF 我见到跌到99蚊一只。 但系点解佢个妹系人样我唔知啊，佢又冇解释，系咯， 咁 冇解释，系， 系， 即系嗰个社长啊嘛，人样嚟嘅，系咯，定系佢系变嘅咧？佢又冇咁讲，啊，佢又冇咁讲，唔知，所以而家嗰啲都系好怪嘅。OK， 咁只不过话咧，佢呢套咧就唔系净系得 M 78嘅，咁就继承咗几个。唔同嘅星球，即特別係舊就係嗰個係粒星咁嘅燈嗰個，就好耐冇再見過啦。咁尋日之前好似咧，好多作品的確咧，佢又冇整一件皮套出嚟喺度打嘅喎。你即嗰個其實都係行緊超人嚟噶嘛。咁但係因為佢係動畫超人，但係連 USA 都有整喎。最奇怪就係、是，即嗰次玩光之國嗰次，你見到 USA 嗰三個有份打嘅喎。 嗯， 即做咗真皮套，但你都冇见到呢个咯。呢、這个系咪叫咩？唔知叫咩 Junior 定咩咁上下嘅？都冇嘅，你冇见过有好都冇出现过喺而家啲作品，好似当嗰套嘢冇存在咁，好惨嘅啫。咁而家就好明显佢哋有存在啊，因为今次呢套攞翻出嚟就系咁啦。咁所以今次呢套都算系啊，即系平成年之后啊，第一套啊咩话？嗰时我唔记得佢咩年啦。 令和啊！ 啊，令和系啊系啊，令和 第一个咸蛋超人啦、 啊，令和 叫做 令和第一个超人添啊，系 啊，佢 早过你，佢早过你新无面神话，佢咪第一个咯，又系第一个咯，系啦，咁佢会唔会咁称呼我唔知啦，系咁，但系佢我即系如果你真系分嘅，佢就你可以咁讲啦，咁同埋佢的确似系一个新嘅开始，新嘅玩法，咁啊系嘅，系啊， 唔系、 啊， 你话无面超人其实令和第一个系哦。Dry 入边嗰个咩阿老啊兵啊， 哦，点解 咧？有个外传出佢变无面超人啊嘛。 但系佢个外传出嗰阵时未转令和噶喎，好似上个礼拜日过去系。 系咩？但系好似唔系啱啱过咗咩？佢话未过啊。 嗱，嗰啲外传嗰啲唔坑噶嘛。即系你佢系计嗰个正式嗰个噶嘛？ 正式自己有作品嗰个啊， 系咯，正式嗰个暂时都做紧时王啫，咁应该算下一套啫。 未啊，正式又 系咯，正式肯定未，咁下一个啦，下一个系啦，系咯，咁佢话明最后一个啊嘛，呢个系咯，平成最后啊嘛，系咯，咁啊唔重要啦，系佢中意点分啊，佢公司中意即系佢点分都得，系啦。系啦，佢话呢个唔系都得，系啦，咁总之如果咸蛋超人嚟讲咧，嚟紧的确有个咁嘅叫做泰隆个仔咧，咁啊叫做 Tiger 咁啦，咁大家可以即系睇下呢套又点。 佢话佢呢度出现有个超人个奸角就喺上次两兄弟嗰剧 冇错，但系嗰个好似阿 Loki 咁玩嘢嘅， 一路掹落去 嘅。咁啊，仲要话咧呢条友咧，原来同阿泰隆咧以前又系朋友嚟，即系佢本来都系正义嘅。正常嘅，所以话星云超人嚟喎。咁点解佢咁怪嘅？又戴咗眼罩，唔通嗰真系眼罩嚟嘅？即系除得嘅唔通？咁啊唔知啦。所以佢好似一个黑暗嘅小丑咁嘅，你当佢即系嗰啲玩嘢嗰啲咧，系咁啊，的确系嘅。佢一个即系 trickster 咁嘅神咁嘅感觉嘅，咁嘅力量都凌驾晒佢哋以上咁劲嘅。咁到底又发生咩事？点解会同阿泰隆就反咗台咁样嘅咧？ 系咯。咁啊 ，Barry 啊，就已经同阿超人之父佢哋已经好似有问题。 而家爷爷啊， 而家佢一辈走，咁其实佢呢一辈爸爸辈呢辈又系咁走个华人出嚟嘅咁样。咁佢而家咁样讲，系啊。咁啊，到底后边有啲咩故事啊？睇下佢嗰度交代啦。 可以戴咗个面罩，好似个心口盏灯啊，封住咗噶，系。 都系噶，好怪噶，真系。 系 啊。系啊，其实个样子就唔系好靓噶，老实讲。系啊，咁啊睇下啦，咁起码，咁我都觉得，喂，唔好再喺度玩卡都好嘅，真系好烦。 系。 系啊。即系下下又要攞张卡出嚟讲一大堆废话吓、啊，每张卡都要差唔多要投射下佢先咁样，你唔烦咩？咁呢度最少佢都系起码一换咗嗰个咁嘅唔知锁匙扣定咩就变另一个形态，起码咁简单利落啲啦最少。 嗯。 系。咁点样可以三个超人可以同佢同化咧？咁其实咦咁佢负荷咪好大？史上一人同化三个超人？佢勁喎，係咯，但係其實佢根本唔使同化嘅，即係純粹就係當借力量咁，即係攞隻召喚手真係咁嘅咧。 嗯，我咁可能即係召喚手。 唔出奇啊！嗱，因為之前嗰只 X 嗰啲咧，佢平時冇同佢一體嘅，佢係當佢合體嗰陣先係升戰一齊嘅啫嘛，即係佢唔係平時同佢合埋咗噶嘛，其實都系咯，佢用嗰阵就合埋，咁如果用合埋，咁佢又唔糖，咁咪用一次用一个啫，系咪？咁咪即系都系同一个盒啫，系咯。咁之后有冇有啲又大混合咁啊？大家都预咗啦，会唔会好似阿时王咁咧，几个头孭晒上身嗰啲好恐怖嗰啲样咧？啊，三一混合咁咧，咁都可能会啊，之后都有机会，我觉得系咯。你玩咗三个咧，你方唔会啊，真系系咯。咁啊再睇啦，系咯，再睇啦，咁啊，暫時唔係知太多，知咁多夠未？係咯，好咁啊，再期待一下啦嚇，新嘅係咯，含冷超人有啲新搞作咁啊。OK， 好係 啦， 我 仲應該係7月5、6號做啊。 哦，七月哦，五六意思係咩咧？即係做兩日㗎？唔係 7月6號做啊， 係。我7月6號做 ，OK， 好。係 啦，開始投7月6號，我睇翻佢啲資料 係。好，咁呢个等下啦，咁啊话远又唔系太远嘅，系啦，都陆续，可能之后又会有，系啦，即系可能又会再多少少公布啦。咁而家咁你都系见到个主角啫，咁我肯定佢咁会有队，咁就会有其他队员啊，咁女嘅啫，咁梗有女噶，咁啲女都未见到，系啦，系咯，啲女省唔省镜咧，就对我嚟讲好紧要嘅，系啦，即系一睇特摄都系睇女啊，啲女省镜啲，梗系即系可追性就高啲啦，大佬，系啦。即係點解 Max 我會睇得曬咧？咁啊，我 Max 都 OK， 但係主要係因為有呢個滿島光啊嘛。當然當時冇人理㗎，都唔知佢邊個嚟嘅，咁有個女隊，如果女機械啊嘛，係我幾靚喎呢個女咁啊，咁啊睇多啲咯，好簡單嘅。雖然另外嗰個唔係好靚嘅，其他啲隊員啊。OK， 好，咁冇啦，係嘛？ 冇啦， 冇啦，冇曬啦，講曬啦嘛，咁冇啦，散盡啦，咩都冇啦嘛。 冇啦， 好晒啦。喂，咁好，咁下礼拜咩做？讲埋收工。 神探比卡超， 就系比卡超啦，神探比卡超，好，冇啦，冇啦，冇其他人帮我啦。 嗯。 有套叫做《完美大道》啊。 系啊。 完美大道系咩嚟啊？ 一套喜剧片就讲两个女嘅咩专系 女 人嘅一个女仔啦，咁就。 吓。是唔係啊貓女嗰套啊嘛。 係貓女嗰套。 哦就係我話嗰套嘩佢都老得好緊要跟住搭咗肥妹㗎嘛。 係啦冇錯。 就話你兩姊妹就係咁嘅樣㗎嘛。 係。 嗰套啊。 係啦女騙子。 嗯 ,ok。 都有套鬼片都有套鬼片。叫做魔鬼怪胎。 魔鬼怪胎。 係咩嚟 呢 唔知咩。 哇有個單親媽媽佢個仔就發現佢行為古怪。就好似邪靈附身咁樣， 古 仔咁樣啦，驅魔咁樣咯。 喂，而家成街都係咁喎，好多仔都係咁喎。 就話佢係天才嚟嘅， 係天才 ，OK， 好係。 係啊， 其實會唔會講嗰啲問題兒童嘅啫？其實 咁唔知 應該唔係，可以殺人嘅喎。 我殺人嘅 ，OK， 好嘅，好。 殺人啊，唔 係。哦，殺人嘅 ，OK， 我咁好睇啲係咯。 嗯。 好， 啦，下禮拜呢啲好嘅。咁有咩跟住有啲咩值得大家期待得嘅？唔使數曬。 最期待就應該係殺神裝逼啦。 冇錯。 再過個禮拜就做。 我再過禮拜殺神裝逼，嗯 ，good。 5月10日。 冇錯。 嗰禮拜咪做你頭先講個飛頭鋼啊？ 係冇，係冇錯。 係諗大家到時可以欣賞下 ，OK。或者大家覺得好睇咧，係咯係咯。 係。 兩個取向。 好啦，咁就嚟啦。仲有冇？ 另外， 分號就阿拉丁。 係啦。 哦，阿拉丁好。 阿拉丁。 啊，仲有阿明都應該會睇咩《九龍不敗》啊？ 嗱，呢一套就我想講兩句啦，就係大陸本來就係呢幾日。五一檔期上嘅，但突然間因為避開復仇者嘅第二個禮拜，所以抽起咗。所以咧，呢、這個影期5月16日咧，懷疑係會，我好有保留啦。 咪其實使乜避啫？你避唔避一樣嘅啫嘛，結果。 係啊。 係。 你嗰個咪冇戲上啊？點啫？咩有分別？ 咁啊唔知啦，呢、這個阿白明哥嘅計算啦，呢啲就大陸冇影期，香港就。 你話5月16日係未必做嘅。 未必做，因為大陸可以遲過香港，但係唔可以。大陸係冇影期，香港就上咗啦。我從來未見過咁嘅情況，除咗葉問三。 咁呢套嘢係阿黃百鳴嘅戲嚟嘅，即係唔係大陸戲嚟嘅。 係黃係啊，大合拍片嚟嘅。 哦 ，OK， 好，我一期待一下啦。呢啲係陳果，陳果我就陳果本身就好欣賞嘅，從來都不過今次我就有啲保留啊。 是啦，是搭个编剧问题是吧，又是。 咪可能呢个题材啊。 哦，是。 咪到时睇下啦，又唔一定差嘅，或者得呢，点知啫。唔可以轮得，即我只不过话九成九奶嘢咋嘛，都仲有1%OK 可能性嘅、 啊。上咗画都会睇嘅呢一个我一定是啦。好。 上咗画有老返一定睇是啦。 哎。好， 内地一上就真系有噶啦嘛，你放心啦、 啊。好，咁5月23日就阿拉丁啦。 嗯， 系啦、啊，同一个礼拜嚟。 咁哥斯拉嗰啲好耐噶，好久好耐先做噶。 唔使好耐，5月30日。 5月30日。 哦，系咯系咯，我就见好似都 promo 紧啊，即系5月30日就系噶啦。 promo 得都几犀利 先。系咯系咯，我真系想睇喎呢度，我真系想睇。 即系啲怪兽越嚟越多啊！ 好似都会好多噶，唔系得几只噶。我哋初初以为咁咪几只啫，唔系喎，佢话好多噶。 佢话七只 啊， 怪兽。 几多啊？七只啊？ 七 只 啊？ 咁其他嗰啲系咩嚟噶？即系冇公布到， 未知喎。 咁话又有咁多只？ 唔会作噶啦嘛，应该都系攞翻啲真系好嘅日 本 怪兽。 怪兽噶啦。 咦，咁好精彩喎、啊！嗱，當然有啲可能一出嚟俾人秒殺嘅啦，我預咗。咁但係唔緊要喎，咁就好睇喎、啊。咁呢個係真真正正 大怪獸啦、 啊，真真正正嘅怪獸片嚟喎呢套。係、 嗯、 咯。咁同埋我諗都唔會打少啦啩，如果咁樣係咯。 都應該唔會少。 都打翻咁上下，係咯。 係咯， 咁 打多一個鐘啩，起碼。 唔係有淘汰賽嘅話都。通 常 短時間 如果是。是啊。是啊。嗯。你說哥斯拉本身呢會好後先出現我預料的，因為其實次次都是這樣。 是 咯。是不要緊的，也都不是的，我覺得這樣好看的都是。即哥斯拉不會一開頭登場你預料。起碼一半以後的哥斯拉登場。 是啊。但是他們不是支持那些淘汰賽，所以有得看前面那些。 是啊。咁所以應該都不錯的。但是總之就這樣看畫頭呢，真的挺急人。 是 真的挺吸引，是啊是啊，咁啊除非你根本唔中意，除非你真的唔中意特攝，唔中意怪獸，但係好似有多人就算唔睇開日本嗰隻都佢哋都 OK 嘅喎，你上次睇嗰啲， 係 咯，哥斯拉嗰啲都係咯。因為這個不是皮套演出來的嘛， 這個不是就是 Pacific Rim 那些他做得翻的那種，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很多人看的，是的 是的， 那我覺得這套真的要等一下，我對我來說反而要看看了。好，仲有冇？呢個月內仲有冇其他？冇啊，算啦，講到咁多。 每個禮拜都有 齊曬，都有套睇嘅。五月內，好 嗱， 好。 我啱啱睇到個九龍不敗嗰個預告咧，喂，佢真係有條龍走出嚟。 係啊，係啊，打到 就係咁先大鑊咯。 仲要講到魔幻巨制咁，我真係哇擔心。 係啊，但係 打到好過 啊， 打到好誇張。 其實你話佢其實係一套比較即係實打少少，我又唔係話實打意思一定要好。完全真實，你好像 Rock 咁樣嗰啲，佢唔係啊，你講到好似 Rock 地嗰啲，咁佢都話係神啦，但哇都打到超人咁，係啊，咁啊 OK 咯，冇問題啊，你打超人咁啫，唔係代表你會出波射光飛天啊嘛， 飛龍出嚟喎，佢打到， 係啊，咁樣就過咗龍啦，真係過咗龍啦，真係做龍啦， 咁其實你唔係你就算打紅十八掌啊，我哋見到佢係紅十八掌，走條龍都其實都唔係啦，都唔係咁啦， 都唔應該啦， 都唔應該啦，大佬。咁你其實你話係佢係現實，但你打到強到時速咁嗰班友咁，佢好冇問題嘅。咁、我睇就睇下點啦，到時係咯，咁都要睇下嘅，到時速就一睇。系咯，就系咁。好啦，咁下个礼拜翻嚟讲比卡超啊，咁你未完晒啊，我哋呢 part 完咋，咁大家翻嚟一阵记得听翻啊 ，Peter 同埋阿 Miss Sir 嘅特备环节，今次讲咩话？ 讲呢个防雨啊，即系会讲下呢个防弹衣啊，即系避弹衣 啊。防具啦，系啦，即系有啲唔同嘅，系啦，防御方式啊，咁大家可能对嗰啲会唔会讲到一啲反应装甲嗰类嘢咧？其实 哦，未讲到，其实因为太多嘢讲啊，真系讲唔晒咁多。 OK， 好嗱，咁我哋都未听，咁一阵啊，大家留低听埋啦 ，OK， 系、 好啦，咁我哋有咩地方听到我哋？系有讲下我哋个群组先啦，系 facebook.com 斜动 groups 斜动几多？ 三三九二六一二七六六三二， 三三九二六一二七六六三二嘅，系啦， 系 好，咁另外呢、這个cashbox 啊，咁我条 link 系乜嘢？ 系。castbox.fm 斜动 ch 斜动 1372795咁唔止嘅，咁仲有 record 先，同埋咩啊？ 同埋呢个 cast square 系啦， 系啦，咁以上嘅渠道都系听到我哋嘅，好冇？ 嗯， 系啦，好，大家唔好有冇补充？有冇漏？ 冇啦， 冇啦 ，OK， 好，咁我哋五月十五号啊，系咩十一周年咯，又系嘛？ 系啊， 系咯。咁不如真係大家都搞下，喂大家真係投下稿，唔係投稿啊，成你直情可以自己錄個音講一啲短故事啊，咁大家都睇咁多啊，唔通真係冇幻想過一啲即係自己覺得正嘅故事咩？嗱，其實正就唔一定要真係好正，又唔係要攞獎，係咪又唔係咩？其實啊都幾得意喎，咁其實就已經得㗎啦。好嘛，同大家可以大家抌上嚟分享下，如果你有啲即係諗過嘅故事好嘛？ 好， 系咯，你直接录多就又得，或者你就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讲又真唔想开麦咁，你真系咁你就真系要写啦，咁唔系点啫？你俾第二个讲，你要写俾我哋咯，好嘛？咁、大家参与下，睇下我哋会唔会喺呢一年会有啲古仔出下嚟啊？大家系啊，好嘛？咁如果我哋有好嘅古仔，我哋会将佢整到广播剧，好嘛？ 好， 就系咁啦。好，咁大家踊跃啲啊，投稿啊，好。好啦，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